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日子。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将今天每年的9月30号设立是烈士纪念日。所以在今天有朋友出行的时候，路过天安门广场，就会发现，今天早晨在广场上举行的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的这么一个活动，我觉得在国庆前夕开展这样的活动，我们来一起重温革命烈士的精神遗产，其实更多就是想从先辈们的精神当中读懂那些为国为民的担当，和明白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今天，我们首先向革命烈士们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不应该忘记初心，应该牢记使命，像他们一样把自己的心和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首歌就叫《我们在一起》。 英雄的民族承受着风雨， 滚滚的长江呼啸在夜里， 统一一江水，蓝天下共呼吸。 我们拥有个名字叫姐妹兄弟， 我们走进你，只为和你相遇，因为你不放弃，才有生命的奇迹。我多想抱一抱你，感受你的坚毅，读懂你的语言， 就是你， 从容的背后，爱是我们的唯一。 十指连着心，哪怕千里万里， 共同迎接这场时代。 相遇，因为你不放弃。 一首歌，来自胡海泉、汪苏泷、于文文、王小伟共同带来的《我们在一起》。我们借助这样一首歌曲，致敬今天的所有值得缅怀的那些烈士们，谢谢他们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了一切。那咱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在今天也有一部电影正式上映，《长津湖》，这是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监制并导演的一部作品，来自吴京和易烊千玺领衔主演，段奕宏特别出演的一部有关于抗美援朝的电影。希望大家有空，希望大家在国庆假期之间，如果有电影安排的话，长津湖别错过。我们今天和大家想说一说一个关于幸福密码的话题。其实每到节日期间，我觉得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好幸福啊，有假可以休，有好吃的可以拿。有人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每天可以看到想见的人，还有人说幸福就是每一天的平安健康。那么什么是能够让我们幸福大门敞开的密码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对于我刚才说到的幸福密码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对于很多人来讲，幸福的密码就是知足，不是有句老话说吗？知足常乐。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是在于你有一种知足的心态。幸福的密码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来自内心的一种，怎么讲，我更愿意用安宁这个词去形容，是一种安宁的状态，更多就是一种对于人生很淡然的态度。比如在我的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一直都在把幸福当作这样一种感觉。人生就像登山，总觉得山顶的景色最美，其实眼前的风景最宜人，风景尽在路上。那么你觉得生活幸福的密码是什么呢？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的专属聊天室会遇见你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可以是一串数字，没问题。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 Why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关怀你的存在。看出来，是因为爱，我猜你早已发现我的爱，好几个弯，好贴近也明白。不要走开， 不要走， 幸福的开始就是放手去爱。 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合唱《期待爱》，他们自带磁性哈，唱出了那种情窦初开以及各自对爱情的期待和向往。我想这首对唱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很甜蜜的感受吧，很清新、很细腻的歌词。 所以我觉得其实期待往往也会是一种幸福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只要避免在这个过程当中患得患失就好了。所以一定要记得自己所期待的，一定不要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你现在冲着梦想前进的方向，你知道吗？就是你幸福的开始。 默默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多想看你不经意的笑容。或许我的心里不懂，我努力让你感动。在你眼中有多么笨拙的我，绝不放弃追逐你的执着。只要些回应我，一个笑或点头全接受。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我想说出你所有感觉，别再紧紧灌醉只有自己的世界。温暖太阳为你迎接， 来自梁心怡，靠近一点点，是来自台湾地区的电视剧《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歌。这个甜美可人的声音，唱出了暗恋中的那种勇敢和小甜蜜。而且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不知道你脑海里会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竟是一个人对于爱情执着的模样。我觉得一个沉醉在爱情当中的人，他的内心是充盈的，是幸福的。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那个主角叫什么？叫湘琴，对吗？为了能够和植树靠近一点，便自己努力想要变得更好。那这种感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促进，努力追寻的过程，努力追寻更好的同时，其实就是在追寻生活的一种幸福，对吗？我觉得湘琴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闪光点和自己努力的可能性，还有自己对待爱情的那份执着的追求的吓人。其实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就让我很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了一种非常敬佩的感情。各位，你的幸福密码是什么呢？嘟嘟说，你的幸福密码是什么？生活里好吃的、好看的风景，还有可爱的玩具，好富足，好丰盈。宝姐姐说，是有人问寒问暖，问你累不累，

撕掉你的标签，修改保质期限，让我们爱保持新鲜。你是看的人，不得不承认，无可取代的认真。我是对的人，去见到 这首歌叫做《你是对的人》，来自迟薇和李俊昊共同演唱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爱情回来了》当中的片尾歌。我觉得两个人的这个嗓音搭配的特别好，把那种细腻的感情唱得惟妙惟肖，同时也把那种幸福甜蜜的氛围推向了高潮。其实《你是对的人》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在讲处在爱情十字路口的人，无论是选择左转还是右转，其实你都会遇到生命中的 Mr. Right。 一切的选择都是有一种缘分在里面的，而每一种的选择都会通向一个幸福的结果。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生怕选错，生怕与幸福失之交臂。其实幸福的密码很简单，你要坚定地相信你的每一个选择都能够获得幸福，因为你值得拥有，对吧？ West Coast wind, if heaven is anywhere. 90s hits at the top of our lungs, shuffling and I'm still the one. Missing turns, cause that's our song. If heaven is anywhere, it's in a blue Tacoma, California. White magnolia in your hair, rays of gold shining on you. Ooh, if heaven is anywhere, it's never running out of gold.Right here. Red sun melting to the blacktop. Dollar shades from a nowhere truck stop. Your kiss in that coastline. If heaven is anywhere, pull it over to the shoulder. Take it in, and pull you closer.Loving you longer than I ever did. Going places we've never been. Cause heaven's in a blue Tacoma, California. White magnolia in your hair. Rays of gold are shining on you. Ooh, if heaven is anywhere, it's never running out of golden road. Always having your hand to hold. In a blue Tacoma, California. Ooh, if heaven is anywhere, it's right here. 这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名字叫做 Blue Tacoma, Tacoma。 对，我觉得这首歌好像已经带我们开上了自己的那台车，驰骋在了辽阔的度假的大道上。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听完了之后，你会觉得你的内心即便是再浮躁都能够变得平静很多，

种属于这个午后的慵懒，一种属于这个午后的随性，在这首歌里迎面扑来，来自柯志堂的《舞伴》，其实是带有温暖的感觉的，对吧？我们究竟是什么囚犯？我觉得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你是被什么所束缚住了呢？是工作吗？是家庭里的小问题吗？是总也赶不走的那些小情绪吗？其实跟着这样的歌声，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或者利用这个即将到来的七天长假，可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你简单，世界就是童话；你复杂，世界就是迷宫。午后三点，这里简单到只有你、我和音乐。我是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Hallarás en mis ojos el amor. Eres tú la mitad que a mi vida completó. Lo que soy te daré sin miedo a algún error. Creo en ti y dejaré en tus manos mi ilusión. Quiero estarDentro de tu corazón poder lograr que me ames como yo. I only want to be the man to give you everything I can.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love you for all my life. I don't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As long as you're my girl, it's more than enough just to be the man you love. Quiero ser el lugarDonde puedas refugiar el temor y calmar en mis brazos tu ansiedad. Desde hoy voy a hacer todo para ti. Hasta ayer te soñé y ahora estás aquí. Quiero irSecretos, lo que sueñes descubrir. Quiero amarte así. I only wanna be the man to give you everything I can.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love you for all my life. I don't wanna change the worldAs you're my girl, it's more than enough just to be the man you 这首歌 名字叫做 The Man You Love， 融合了西班牙和美式流行情歌的两种风格，而且这个曲调也是非常的浪漫。你会在这样优美的歌声当中体验到一种音乐共融的情绪，对吧？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希望参与，第一，你可以给我发来手写信，我的地址是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邮编100022。第二种方式，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点播一首你最中意的歌曲，记得附上的内容一定要好好写。每个月的15号是我们的反转时间，在那一天你会听到所有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们听众朋友的点播，你会听到非常动人的故事。其实参与节目很简单， 从前总惶恐不安，害怕孤单，也怕爱情太虚幻，如烟花般短暂，现实理想难全，爱与被爱两难，如花美眷，走到头一刀两断，如今我逐渐心安，变得柔软，也开始养成习惯，为你叠好衬衫，把所有的喜欢装进时光的船，岁月波澜，我陪你慢慢靠岸。人生来只有一半，一片一那才算全，要遇上你，生命才能够圆满。爱可以很简单，只要有你陪伴，倘若天涯太远，就靠在窗前看每个傍晚，为你我开始心甘情愿的平凡，一日三餐也算是一种浪漫。爱可以很简单，不必爱不释然，或许誓言太远，但是我会珍惜每句晚安，等风花雪月熬成粗茶淡饭，就要你分一碗， 这首歌是陈松伶带来的暖心之作，爱可以很简单，就是阐述了自己的爱情观。很简单，一顿晚饭，一句问候，只要能与爱人相知相守，就已经是最好的爱情了。 也开始养成习惯，为你叠好衬衫，把所有的喜欢装进时光岁月波澜，我陪你慢慢靠岸。人生来只有一半，一片一那才算全，要遇上你，生命才能够圆满。爱可以很简单，天涯太远，就靠在窗前看每个傍晚，为 时光雕刻说，幸福的密码是一个人去美术馆静静地在一幅画作前欣赏画，也可以是一个人看书听琴品茶。幸福可以很简单，幸福就是每次在遇到有天气变化的时候，都会有五号线发来贴心的提示。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大家一定要注意，是有一些阴雨天气的，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交通安全，不要涉水行车，而且出行请远离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的一些地方。并且他还贴心地提示大家，在后期，在假日的后期气温会明显的下降，户外活动各位也需要注意添衣保暖。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我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刻，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永远爱着你，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想你望着我的眼睛，不想忘记每一刻，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想象你失落的唇印，想象你十月的旅行，想象你离开的一刻，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永远爱着你，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我已经不再存在你的心里，就让我独自守着回忆。如果阳光永远都是热，如果彩虹不 是来自歌手杏仁 C 翻唱邓紫棋的经典歌曲《多远都要在一起》，比小邓同学多了很多温柔的气质哈。这是一种最温暖的指引，充满了爱，就是说无论相隔多远都阻止不了人们想要在一起的心。其实有时候当跨越了距离的考验，你会发现爱是与你经历一切的时候，这个时间其实是双向奔赴的见证。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想一想幸福距离我们有多远呢？想一想你自己手中的幸福密码 是什么？你有设定过吗？你有丈量过吗？只要有心，都会实现。 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时间模糊了回忆，只留下余温。 为梦你，怀念你，还是要花一点心机，从此跟你一起做出回味。 记得心底的真理，记得讲过变老也一起。呼气呀，呼气呀，呼哦哦。放低心底一些顾忌，仿佛你趁我亦在等你。全世界有你，我将会为。心底的真理，记得讲过变老也一起。呼气呀，呼气呀，呼哦哦。放低心底一些顾忌，仿佛你趁我亦在等你。全世界有你，我将会为。 一首来自爱心人乐队演唱的粤语歌，名字叫做《回味》，是不是有一种开口醉的感觉？融合了电音，电音配粤语，原来也是这么嗨哈！后面你会听到有一些从心底发出的爱的声音。其实有些人对于回味是不同的看法的，比如说有人觉得回味是一种遗憾的表达，有的人觉得回味是一种对幸福的怀念。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能改变或者是很难改变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我们努力了也是没有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回味就是一种让自己愉悦起来的感觉，一种对自己肯定和对生活当下满意的表现，你同意吗？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相守》，来自李先达。我们的节目在国庆七天依然会和各位有约，依然会为大家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不要忘了是工作日的午后三点钟，在这个调频从来没有变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提前啦，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你的故事我的歌，陪你走过，看你幸福，我是刘慧，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 微风过，树微动，夜夜只为花相守。愿知秋，愿知柳，有你在左，我在右。说太多没有用，有缘会长相守，又何必强人留？为了红颜独消瘦，天空中有云卷雨舒，偶有彩虹万种愁，皆是执念在心头。雨过后已有暖感受，在夜深人静变成了温柔。 我们今天说幸福的密码，我深深觉得走过了快10个月的时间，